两个共产，向尔东人说道共产。 不知何人高道而动人，阴天不从必死人命，是我上得堂去苦空的爱情，好你为今日睡明日天的坦言。哦，我参天寻找人头，有了人头将耳东人失望，有人头将耳东人稳当，是我家的堂来哪里寻这个人头，哪里找这个人头，万般无奈回头再来与妈妈商议，将你亲切的女儿一言少杀死，用他的人头也好搭救耳东人的 你打！哎呀，老妈妈，想我二老只有此女，如今为了耳东人的性命，要将女儿杀死，老老的，你万万是啊！之心，难道你 成人了的八哥 做主，儿啊，不要害怕啊！王老，女儿她死尽了吧！ 今天女儿命丧了，今天娶了永清殿，恨心苍穹钢刀。 最后登台的是现在小有名气的杨少鹏，他和宋浩宇合作了《珠帘寨》。 王，借此抓相过来，我就 我摔。此口吐鲜血而亡，身上剑谋有日欺君之罪，推出无门就要斩首。多亏恩官陈进思苦苦地保奏，此次一面火腿难熬，相公边王沙陀一路而来，偶遇众藩王与国国，要与孤王必是较量。那时孤王就像99-81斤定堂跑道，我就我说国国拱手归降，收了儿为皇娘，是一家太保。就在这沙土朝朝隐隐，夜夜深苦，好不快乐，人也真的是红尘一点不到，我吃麻辣。 日吃香山火焰山。 太保回来了， 回来了， 打得多少飞禽走兽， 未曾打来飞禽走兽，孩儿打听一桩新闻来了。 什么新闻？ 只因皇朝造反，将唐王家的四妻妹娘欺压了。 哦，好你胆大皇朝欺我唐氏无人，太保听令 来 传令下去，儿为皇娘挂帅，众家太保一位前战先秦，发动沙陀国400,000满汉兵将前去新唐灭唐。 特令令那去，下面听斩。父王有令，二位皇娘挂帅，大太保一位前战先秦，带领沙陀国400,000满汉边将前去新唐灭唐。 慢慢慢 唐王不战就边，如今哪有许多的兵将与他才为太保？ 在 元令追回， 得令。 元令追回。你是怎么知道？ 臣师父道。 哦，恩官到了，有我请， 有我请。 随在上受学生大礼参了吧。慢来慢来，你乃孤王救命的恩人，你当受不宜吧。 哎呀，这就不敢。 太保 在， 见过你陈叔父。 遵命，陈叔父在上受侄儿大礼参拜。 不知恩官驾到，未曾原因面前是自己干学生来的鲁莽，千岁海哈唐王江安，我是安泰满朝文武都叫学生问候千岁金啊，有劳他们 言辞 看念待不 罢， 这就不该到待金。 朝我公。 老儿是我爱。 地府风花人火 长刀苦手推至辕门把头杀。

可痛。把心中肝胆为承诺，这个马正午花来的日子里尽管往南走，热来不凉是大姐姐的我两台人间子往为什么高兴我来真的到我全我从大伯日不日现在冷冷的心中